真到一种绝对的执念，就像活在云端里，还需要勇气，更需要距离。他们说的真，我在梦里陷太深，清晨守到黄昏，横竖一场雨，飘进两三滴，不悲不喜，冷对现眼前，人想骗自己，怎样都可以。就委屈，只可惜我和你心太急，急着缱绻在一起，彼此却不留空隙。重来后，让爱都融成剧烈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